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。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。人生境界真善美，这里已包括。谈的谈，说的说，小城故事真不错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。小城来做客。